可以通过喝水啊休息能够缓解、啊、 能够缓解、嗯、 完全没有必要去医院看。 是，反正有的时候希望大家哈能够这个这方面呢多去了解一些知识，然后呢与此同时呢我们也是觉得合理的正确的用药啊，这当然呢是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我们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多去寻求一些医生的帮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这个北京朝阳医院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王辉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因为您还是这方面的一些专家，希望有机会您常来啊，多跟我们分享一些，或者说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好吧？ 好的，我也非常愿意。 好，非常感谢您。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设国际医疗和谐宜居之都的重大举措。 我是西城区意大利社区民警李国平，平安北京就是要当好社区守护人。 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平安北京就是要让老百姓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